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哎呀，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阿善仲佳啦，系咪？咁啊，谭博，你见到好兴奋。 你知道嗰区系我翻工啊，佢中国时报就系嗰个区，日日喺个地铁站出嚟翻工，系咪先？得日日食嘢，得都唔打炮啫嘛，真系。嗰度叫鸡区嚟噶嘛，华西街叫鸡区啊嘛。 喂，话是话，呢个我想问你，嗱，因为以前咧，即系其实你华西嗰边，唔系华西啦，即系而家嗰个叫做系中正咩乜叫嘢，唔记得咗啲，即系晚甲嗰边啊，嗰边有工商噶嘛，系咪？ 而家都有市场啦， 而家有嘅， 嗰度叫宝斗里，而家整得仲有私仓嗰度嘅， 系即系嗰啲所谓私仓， 千零二千蚊 啦。 即係台灣最平嗰只，千零二千蚊台幣打一炮嗰啲咯。 唔係，其實我想補充， 即係類似香港深水埗、孤蘭街、深水埗啊、旺角嗰啲咯。 我想補充一點，善仲佳頭先你咁屌柒佢咧，因為佢自己有好深刻嘅感受。 點解？ 就覺得咧，點解而家啲僆仔唔俾我上台？你睇下人哋民進黨啲大佬、啲阿叔，七啊幾、六啊幾嗰啲，全部都上曬台。 因為你上台趕人哋票啊嘛，屌！你老人家票又唔會投你，後生仔票唔投你。但游石坤班友头先见游石坤有上台啊，前党主席，即系旧年新北市输少少嗰个啊， 系知道， 屌得佢想拉到老人家票啊嘛，你老人家只要同情听阿游石坤介绍，就投林闯咗票，可能就赢咗老人家票， 即系嗰啲系基本六型嘅拥趸，系咪 咯？ 其实好简单， 而且嗰区我熟，点解？我以前条女又中国时报又系住嗰区嘅，住华区嘅， 好简单嘅道理， 因为大街小巷几熟。 民主黨嘅問題，點解你唔可以同人比較？點解你唔可以上台呢？因為你諗住上台，亦都自己選緊埋啊嘛。 冇錯， 人哋而家俾個僆仔機會上去 endorse 佢啊嘛。 係咯， 即係正如如果我去選，揾個李柱銘當年嘅司徒華嚟幫我站台，梗係 OK 啦。我又立啲後生仔。 如果仲有民進黨，佢而家唔係幫民進黨站喎，佢幫時代力量站喎，即係俾年青人嘅機會。 唔係你俾人， 你就覺得。佢係大仁大義啊嘛， 係啊，好無私啊， 唔係一黨之師啊嘛， 即係有棒有大局意識， 係 啊，即係喂，仲有一個因素啊嚇，即係其實最近呢幾日啦，你見到即係其實喺 Facebook 瘋狂洗版咧，就係嗰個嚇，即係呢個黃安因素啊，即係尤其係即係佢而家咧就好似陳靜心咁樣樣，係咁喺度即係喺度挖嗰啲藝人私隱啊，你有冇支持？ 挖藝人私隱唔係問題，佢屈鳩人哋台獨先係問題啊嘛。 咁啊，周子瑜係咪真係支持台獨嘅咧？ 冇屌啦，個靚妹仲走到韓國參加咩少女時代做乜？ 十六歲啫嘛。我就睇到十六岁，博博趣， 识得咩？ 真系好 Q 靓女嘅啫。 识得咩叫做独立统一咩？ 冇你唔识噶，台湾人意识、政治意识好强噶嘛。 十五六岁，最紧要唱歌出名跳。 喂，我觉得佢点解博博趣咧？就因为佢似宋慧乔。 系冇错， 靓过宋慧乔啊！ 靓过宋慧乔， 后生宋慧乔， 靓过宋慧乔， 可能宋慧乔啱我啦。 佢有一样好过宋慧乔，就身材同对脚。佢人高， 好白啊，而且夠曬白啊！ 宋慧喬啊，比較黑少少。 O K， 你啊，而且人 你真係認真比較高， 腳比較短。 係 ，O K。 你周子瑜咁戇鳩鳩十六歲靚妹，你問佢你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一定係咁答㗎。 係咯，正常係咁答嘅。 唔係你就算係呢個， 喂你唔知阿譚啊，我講翻我經驗俾你聽，我因為咧我本身份證，我個身份證咧係列 Q 咗，咁佢換啦，屌，原來我後屘。保靚嗰份嘢咧，人哋問我 nationality 係咩，我 英屬英 ，BNO， 我寫咗 Hong Kong， 屌跟住咧，人民英事務處主任咧都幫我查撚咗佢，就話喂你係中國咁樣，屌我話係咩，屌，即喂我都係咁寫啦， 嗱，我係屬於嗰啲六十世代嘅人啦，點解你何況個靚妹十六歲？佢點會唔話自己係台灣人？ 咁然後跟住質佢又話我台獨，我梗係要人哋唔俾。而家啱啱韓國已經取消曬大陸嗰啲演出啦，話有人製造虛假消息，造成嚴重誤會，誤會未澄清之前咧，就佢哋就周子包括周子瑜在內嗰個女子樂團就暫時 cancel 曬中國演出。 我大哥見到佢咧，有張相嚇，即係都唔係鹹濕嘅，即係佢瞓喺張牀度，揸住兩支國旗嘅，一支國旗咧就係呢個中華民國國旗，另一支我睇唔清楚啦，朦朦地係咪撐民進黨啊？因為佢屌，嚇，另外一支好似係綠綠地嘅屌， 係咁啊你 咁但係都冇所謂㗎，嗱我當係攞民進黨嗰支旗都好，咁一個中華民國，一個係。 應該咁講，如果即使係民進黨旗，其實都冇關國家認同嘅。點解咧？ 我支持嘅政 黨啊！我喺中華民國下邊呢個最高層次，下邊係政黨層次，有兩個唔同嘅層次噶嘛。 冇錯， 除非你話支持民進黨就係台獨，冇辦法啦，你屈鳩佢就。 咁啊，大撚把 台 獨啦。 咁我識得好多人支持民進黨都冇主張台獨噶，佢只係唔中意國民黨啫嘛。 係啊，咁啊，譚博嗱，因為其實呢個禮拜咧， 仲有黃安，我覺得佢係心理變態， 係真係變態。 佢廿幾年前唱《流星蝴蝶見》嗰陣時，一個好紅嘅， 新鴛鴦蝴蝶 紅歐曬啊！ 反正就屌得咩？你而家你喺大陸撈都冇蘇味嚟開，你而家喺人哋靚妹靚仔咁紅，我見到我篤一個嚟，我仆街一路篤過去，黐撚線。 唔係，所以阿譚博，我覺得佢咧， 佢個因素咧就比呢輪嘅自由時報嗰個波日日炒，喂！ 咁咪炒翻紅自己咯， 電台又炒， 我都唔記得黃安好耐啊。係， 佢而家啱啱琴日翻到嚟，想俾人屌個塌皮，跟住咧， 唔係佢老母嗰間， 冇一個電台電視係要揾佢做 show 嘅， 咁慘啊！ 佢嗰間店，佢老母 連男營都唔敢揾佢， 佢連老母嗰間面檔都俾人踩牆啊！ 咁有啊？ 係啊！你有冇睇新聞啊？ 冇， 唉， 哇！點解台灣都熱狗化喎？仆街！ 唔係啊，佢仲有佢話即係去睇醫生咧。個醫生話唔肯醫佢，點解咧？ 我 有呢間台獨醫院嚟嘅， 係啊， 啊咁樣樣啊， 唔睇， 哇，咁啊冇乜醫答。 掛號唔係，你搞錯，個醫生喺個診症書上面咧，我哋呢間台獨醫院請你轉診俾另外一所醫生 ，refer 俾支持呢個統一嘅醫生咁樣 ，OK。咁耽誤病情喎，大佬。 咁行過隔離房啫嘛。 哦，大哥，我覺得即係啲黃安因素咧，今次對於綠營嚟講都算一個及時雨，因為其實咧，個個都覺得就係話啊，即係呢個蔡英文贏硬啊，即係你自己本身即係支持你嗰啲人咧，可能都冇乜意欲去投票，尤其又凍啊，又濕啊，即係 又落雨咧， 又落雨又剩啊。喂，而家喂你激起啲人嘅憤怒，其實係令到嗰啲支持者係更加忠於出嚟投票嘛。 嗱，而家情況咁嘅，如果喺咁嘅因素之下，其實對民進黨有利嘅點解？ 係啊。 因為你激嬲大家出去嘛，但係對國民黨嚟好多老人入噶嘛，一落雨又凍，屌你！我唔出街反應都輸， 輸咁就 唔係。其實兩邊都本來初時都驚嘅，民進黨都驚就話屌贏緊硬啦，多我票唔多，少我票唔少。 但係而家因為有個事件谷大家去投票啊嘛， 係。 但係而家國民黨冇因素谷人出嚟投票。 啱啱屌話屌得仆街，屌個仆都等佢屌。 唔係我 又落雨又凍喎， 尤其係影響到啲遊離票啦，係咪？咁啊， 即係可去可唔去嗰啲。 係啊，咁啊，阿土伯，我哋今朝即係亦都睇過，即係嗰啲數據啦，即係其實綠營嗰啲內部數據就話，起碼都嗰、那個嚇嗰、啊那個叫做係 中擺效 應，咁啊差唔多有23-30% 嘅喎都。 唔少嘅。 係啊， 所謂嘅中擺效應嘅意思咧，我唔知阿譚有冇再深入研究呢樣嘢。佢哋原來一個數據分析同埋計算咧，就係話咧歷嚟嘅選舉。嗰個嘅 swing 嗰個情況， 係冇錯。 咁你而家發覺咧，原來咧藍營咧係每況愈下，即係翻唔翻轉頭啊？嗱，原本理解中擺就話， 嗱呢個 今次我又淡 紅要藍啊，繼續 下次我係唔係紅要藍啊？另外一條僆仔啊，叫謝一平啊。 嗱，我哋嘅睇法係咁嘅，台灣只要係民主選舉嘅話咧，就永遠會兩邊搖盪嘅。 但係今次仲出現先， 民進黨嘅情況係咁嘅，從2005年因為扁貪污染。知道啦，咁啊，係從2005年開始輸嘅，2005、2008、2012，到咗12之後咧，就差唔多到頂點啦，就係12年馬英九險勝蔡英文之後嘅嗰年嘅4月，就油電雙漲，雙漲，咁於是馬英九民意就國民黨就向下滑啦， 所以事實上而家中擺呢個周期係點咧？就2005到2012。而家2012嘅中擺向上咧，就出現咗2014嗰個九合咧，贏咗國民黨甩褲。所以呢波我哋估計咧都係贏到甩褲嘅。點解甩褲法咧？而家事實上外面嘅賭盤， 係賭盤係緊要呢、這個。 喂，最準喎、啊、呢、這個原來。 梗係啦，勁 過國民黨同埋民進黨嘅民調啊！ 而家賭盤得兩個盤嘅啫。 係。 而家佢仲問蔡英文贏幾多？ 係。 而家咧啲低於100萬嘅咧，啲賭盤啊已經唔收噶啦。 贏低於100萬嘅 唔收， 因為點解咧？大家一定估中啦，因為冇人買嘛。 咁啊， 咁贏低100萬以上咧，就都賠收，但賠率好低。咁啊，贏而家大概估計贏200萬或以上。 如果用賭馬 呢、這個都 OK， 都有人收。 如果用 但贏300萬亦有可能，所以咧就高中低三標準。 即係話，如果你 set 200萬票，就係買上盤。 啊，系啊， 即系蔡英文，我啲赌波就知啦。屌，蔡英文让200萬票，都系买上盘， 让两球。 就而家嗰个咧，所谓赢100萬票咧，即系让100萬票咧，已经系提升咗去200萬啦，甚至乎去紧300萬嘅盘啦。你 去到300萬先平盘，而家 我哋啲赌波嘅解释先 即系而家去到300萬就平盘啦， 系 冇 系 嗱呢个属于总统选举嘅球嘅。 但系如果真系嗱，阿坦而家俾你买。让300萬票，蔡英文，你买上盘定下盘？即系买蔡英文定买朱立伦？ 我梗系买下盘啦。点解咧？因为今日咧， 即系买朱立伦。 嗱，点解要买朱立伦咧？有300萬咧，有原因嘅。而家外面晒到高估蔡英文嘅。其实国民党冷传都有几根钉噶。 系咩？ 特别啲庄脚买票啦，集集嗰啲特别尤其地方派系添。 喂，但系你冇 因为台湾地方派系不嬲都15%到20%左右嘅票喺度嘅。 喂，但系而家 呢啲派系咧本身咧系不嬲就唔中意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乜都公开，乜都搞咁样，反正系要影响到其他利益。 咦，咁啊，谭博，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佢哋一系就唔中意投票， 系 一系就投朱立伦票，佢哋系唔可能投民进党。 咁你咁样讲， 喂，咁但系宋楚瑜喺度顶噶嘛？ 咁啊系。 點會贏唔到300萬啊？ 而家外面預估宋楚瑜到最後都有一定嘅氣泡出現嘅， 一定 宋楚瑜應該就攞最多去到5%到8%嘅啫。 有啲人話唔止喎。 啊，而家情況好難講，反正唔理點好啦。朱立倫買300萬票，大家估計都係獨屬於博得過嘅，買得過嘅。 不如咁啦，坦白同你咁相反，我開俾你。嗱，你買下盤 啊嘛。唔係，我先講呢啲人咁嘅計 法。OK， 你諗唔到。 咁而家我哋嘅重心咧，就仲有賭盤咧，就買國民黨過唔過1/3。咁目前大家估計咧，依家國民黨嘅票數咧，連地區票同埋呢個直選票咧，應該1/3到2/1之間。即係一點解咧？你地方派系嘅投票好奇怪嘅，因為佢係小選區單議席多數決。咁往往呢度佢另外一種考慮噶嘛，分裂投票啊嘛，即可能嗱，好似我咁，住喺木閘區嘅政大嘅，咁我好撚憎朱立倫，咁咧我一係就唔投，一係投宋楚瑜，明唔明啊？ 明。 咁但係立委咧， 翻返藍營， 嗰個賴士寶我兄弟嚟嘅喎，同學嚟嘅喎，識咗幾十年嘅喎，如果做得幾好啊，有一定嘅聲譽喎，即真係有心做嘢嘅法律。 即嗰度不受宋楚瑜泛藍分裂嗰個影響， 冇錯啦。 咁所以咧，你嘅估計就1/3到2/1。 另外仲有劉文雄嗰啲咧，係屬於泛藍親民黨嘅，佢本身嚟講基隆市選嗰邊選，咁佢不嬲係打開等嘅。咁嗰啲票唔會走噶嘛？你明唔明啊？ 喂，有冇到啊？定啊？賭場我哋橫掂離開都可以投注下阿譚。 而家請你食飯啦！唔賭場請你食嘢算啦。即係我唔中意賭，點解咧？因為賭， 但係嗰啲最準啊，譚。 而家賭盤 涉及到錢啊嘛，涉及到大佬。 而家賭盤咧，反正係預測1/3到2/1隔至中間。 咁我都信呢個，我都會買1/3到2/1 ，rather 訂係1/3樓下。 咁而家我哋估計，而家好多人買啲小黨啦， 係 或者買某個個人當唔當選啦， 嗯， 就黃國昌當唔當選啦， 係 林廠會唔當選啦， 係 阿泛民會唔會當選啦？不過有個大冷門，大家知佢撲一間九成嘅， 邊個？ 就係我哋死黨兼老友吳以開希， 係嗰個死梗哥， 台中市幾乎瓜爛啲硬嘅而家。 唔係，我有問過佢，上次我嚟，因為你知佢啦，佢仲誇張過我啊！佢晚晚飲酒，夜夜笙歌。我一晚我特登來台灣陪飲一次啦，咁樣。 台中，而家台中。 我就話俾佢聽，喂，大佬， 阿喜哥，你如果唔同綠營協調到人哋撐你嘅話，你贏嘅機會好細嘅，係 零。 你仲扮大中華， 同埋佢係咪有啲心高氣傲咧？本身都有。 我唔知啦。 佢最好笑嘅政綱係咩咧？立法咩立足台灣支持中華嗰啲， 放眼中華啊嘛， 係呢啲真係。 我欣讀嘅政見，你講先，我揾個政綱。我喺我 Facebook 揾個政，因為我 Facebook 讀得通嘅。 喂，我同佢講講法係咩咧？我好擔心佢一樣嘢咧，好似我哋香港有啲候選人都係㗎啦。即、就、係、是、你藉呢個選舉，其實我哋籌款嘅。咁就唔係幾好啦。 呢啲好難啦、啊，唔係同埋你頭先你講嗰隻， 我好擔心佢呢樣嘢，我擔心佢。 大中華家嗰隻係票房毒藥嚟啊嘛！ 你睇佢嗰日咧，入唔知有線定係無線定係邊度咧？我你知我都少睇電視㗎啦。我立見到吳宇開戲，哇！佢嗰個場面啊，冷清過我開居民會啊，大佬！我開居民會起碼都係幾廿友啊！我靚仔即係唔係靚仔，即係我做區議員嘅時候，大佬佢都十條友唔知有冇？ 十條友都冇啊！ 喂，大佬，我哋花生台都動員，起碼多過佢啦，大哥。 點同啊？我哋搞網聚，搞四廿幾圍嘅大哥。 係咯，喂，大佬，你真係大鑊到。喂，你選嚟做咩咧？你如果冇綠營撐場嘅話，吳宇開係冇可能喺台灣。 但其實綠營佢本身天生係咪都唔會係即係同佢嗰隻大中華思想咧係夾得嚟嘅咧？其實 唔係，如果綠營 endorse 你，同埋你可以。講到你嗰個 message 或者呢個 mission 就係咧，我既能夠立足台灣，亦都我係作為兩岸嘅問題嘅專家，因為我喺中國出身，我俾佢壓迫，係咪啊？我俾佢趕撚咗出嚟。 你講呢樣嘢咧，其實我留意到咧，即係阿桑普今日寫一篇文啦，即係其實係講而家嗰個焦點啊咩嘢嘅，其實佢有兩個嘅觀察嘅。第一個觀察就係話咧，其實民進黨今次咧，即係為打到呢個國民黨啊，即係其實為打到藍營咧，其實佢係同好多即係其實呢個國民黨伴將啊，即係嗰啲去合作嘅，去 endorse 佢哋嘅。 嗱，開起而家揾到啦， 揾到啦，喂大佬捱得好辛苦兩條友屌， 叫做大愛憲改聯盟。 咁咧，佢接左交啦。 另外，開起呢個選舉嘅政綱係咩咧？就要為中國人權狀況發聲，修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咁撚大中華仆街。 係啦。 喂，你嗱呢、這個真係戇居。如果你話為中國人權發聲，即係話咧。你係反共啦，跟住你又話要修憲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真係又好似親共喎，仆街屌，咁撚大， 即係俾人感覺。 另外仲有佢嘅標語內容係咩咧？參政理念就立足台灣主體，積極主動面對大陸不卑不亢，爭取國際社會支持，仲有壯大第三勢力，制衡兩大政黨，健全代議政治，堅持族群權益。結果個賣相好 Q 差咯，你睇，哇！以前可以呢輪，我幾年冇見到肥到豬頭咁。 咩肥好耐啊？屌你真係！ 喂，其實佢都好理想主義喎，其實講真。 唔係，我諗嗱，我覺得佢嘅問題喺邊度咧？ 點樣咧？ 即係簡單總結咧，佢未能夠活出喺1989年四月到六月春夏之交嘅天安門廣場。 係咯， 即係王丹亦都咁嘅問題啫嘛。即係 王丹好多。 系嘛， 好多都有咁嘅問題嘅，就係話你永遠覺得你其實係長唔大嘅，俾你覺得咧，即係你永遠仲係以為自己係廣場裏邊嘅英雄啊嘛。當有一日其實如果你真係要退下呢個舞台嘅，你俾其他人賴啊，民主黨都醒啦，不過遲咗啫。 你係咪都驚而家即係雨傘運動嗰班學聯人咧都有咁樣嘅？ 我有 remind 過佢哋㗎。例如我有同周永康， 佢當你傻啊！ 唔係，周永康好少少。 我覺得佢 humble 嘅。 我同佢傾過，我梗係冇直指佢啦，我只係攞吳宇開希同王丹嘅例子。 喂，原來王丹啱啱去咗帶咗香港六個小時前帶咗香港澳門嘅社運人士。 你有 份啊！雨傘嘅三十幾位主要參與年輕人去台北市政府。 去見啦， 柯文哲。 阿 OP 啊嘛， 土伯牽頭噶，呢個華民主書院啊嘛。 係啦。 係。 我同佢都捉咗又通㗎嘛。 唔係，本來諗住叫你嚟㗎，你 落 飛機遲咗 ，delay 曬全部。 係。 不過都大鑊㗎，你唔知點解？ 你今次同佢講嗰啲咩嚟咧？ 我唔覺得嗱，第一 OP 咧真係佢講嘅嘢咧，全部係好 weak 嘅。weak 到嗰啲嘢咧，就係直情係哲學嚟嘅，大佬。例如我寫低咗佢幾樣嘢啊。 好形式啊，佢講嗰啲嘢 係。唔係佢。 一陣間我再分析個社會基礎，點解佢呢一套嘢受歡迎？嗱，如果開波講，我哋需要有意志力、capacity 咁樣。你問我咩啊？Who knows? Keep going 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嗱，我係做醫學嘅，我哋研究 species 嘅，即係嗰啲咩叫咩 species， 我唔記得咗叫咩。中文唔記得點譯。失敗係一個常態。跟住 it is the nature to pass away 咁樣 ，survive beyond failure。喂，你唔知啊？我最後佢講咗半個鐘頭之後，我舉手，我好少，因為我普通話唔靈光，我好少舉手。我話阿哥，你講啲嘢咁 heroic 嘅，跟住佢話俾我聽，即刻答啊！佢都反應快，有人支持我。 點解佢咁樣講咧？其實我覺得佢啱啱啊，即係佢完成咗一個佢呢兩日佢係去唔知佢又唔係算環島遊啦，踩單車 台灣踩到高行， 踩到高行咁樣樣叫實現佢夢想。咁所以佢點解會同你講咧？嗰種意志力啊，其實啱啱佢就係嗰個狀態翻咗嚟。 唔係，我發覺咧，因為我哋平時其實台灣有社會基礎，可能香港嘅政客都要諗下呢個問題。 咁夢想佢講一套叫夢想啦，其實係 你咁 weak 嘅 philosophical 嘅嘢。又串串口咁樣，其實係啱而家社會台灣嘅政治環境嘅，因為點解咧？好 serious 喺表面嚟嘅啫，台灣人已經唔再相信呢啲政客啦。反而你睇到咧 ，OP 咧，雖然佢串串口， 傻傻地 講啲嘢好哲學性，係嘛？我屌，我都唔似同一個政客講緊嘢，又傻傻地，好似阿譚嗰個描述咁，反而你覺得佢真。 系啊， 唔系佢，你会觉得佢有一种执着咯，系咪？ 即系我哋成团嘅人咧，如果我未问嗰个问题之前咧，我都吓拗晒头，你同我讲乜啊？唔系佢系睇少少嘅嘢，大佬， 佢 话都系市长嚟嘅， 俾到一种感觉就系佢对理想嗰种执着，其实系。咁所以其实佢完成咗个单车行之后咧，啲人佢啲僆话佢，我觉得呢个老细癫喎，真系。 我 癫癫地噶， 我一定会执着美好嘅。 唔係佢唔講啲具體嘅嘢啦，佢同你玩 philosophical 啊。 因為未 喂，仲有一句我講埋俾你聽，仲笑死你。If you are right, people will support you。屌鬼唔緊知阿媽女。 咁但係佢有冇一啲説話係 specific 咁樣？ 冇 香港人講嘅咧。冇。 佢例如人哋話：喂，你關心下香港問題喎，你玩雙城記啊嘛咁樣，得我收到咁樣。冇啦， 即係一句説話咁啊收。 係啊，冇 elaborate 嘅啦。 咁樣啊？ 唔係我就發覺其實有社會基礎就係，因為點解你對慣啲政客，平時同你口若懸河，好撚多 promise， 好多承諾嘅人，唔啱台灣人啦已經。反而而家啲 OP 呢一種簡單明確快捷，係嘛？出自真心嘅嘢，唔係長篇累贅，唔係好多 empty promise 嘅，受歡迎咯。唔係我哋香港人梗係唔慣啦，但係咁屌你咁同我哋。讲啲咩哲学问题？ 唔系，如果你净系用 content 同我讲咧，我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嘅政治语言嘅，其实系，即系你讲嗰啲全部都南无阿弥陀佛嚟嘅， 你 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 你谂下我哋嘅团里边啲社运人士啊，吓，连周永康即系 Alex 啊 ，Alexa 佢都拗头， 阿陈明嗰啲都拗头啊！你讲喺度讲乜捻嘢啊，大佬？你我以为我而家入咗圣堂啊，同个神父讲紧嘢啊，大佬？ 冇啊！我即刻质佢就话你做咗一年嘅。市長，你會唔會覺得以前國民黨做啲嘢好奇怪咧？真係，因為你上台爆五六單案，啲資料出咗嚟之後，發覺邊啲有理由咁樣批俾人哋嘅咧？你會問啲公義咯，我覺得就係。 不過佢有啲嘢有 flair 嘅，即係型嘅。我係不斷測試緊，即係啲市民嘅底線。 係幾好啊！ 即係點咧？佢話咧，我嗰個咧係有鐘擺啦，真係鐘擺啦。啊，我有時民望高嘅時候，我又做一樣嘢，可能民望跌翻低啲咁樣。 特別美河岸添， 係嘛？跟住咧，佢好笑，佢同我嘅口號差唔撚多啊！屌，即係選舉啊，大佬，你做行政市長啊，大佬。 冇錯啊。 Do what you like to do， 屌，你真係嚇撚死啊！真係，我嗰陣時我嘅口號咪咩 ？I do what I believe 噶嘛，大佬，你真係即係嗰啲係競選口號嚟噶嘛？屌，你做市長都講啲咁嘅嘢啊！ 佢咁樣講，可唔可以演繹為隨心所欲咧？ 跟住再加一句 as simple as possible， 因為佢不停喺度用普通話同英文，唔係我特登幫佢作落去啊！屌，我抄低嘅啫，大佬，屌。 佢見到香港人咁去扮下嘢講英文咯， 唔係有啲人就聽唔撚到咯。屌，我就好留心聽佢啦。屌，抄低曬佢所有英文啊，大佬，屌真係。 Okay, 所以 OP 都係一個神蹟嚟，我反而覺得。屌，還掂佢講埋啲神父嘅話語，真 係。佢係有少少阿斯伯格症嘅喎。 係咩？ 係啊。係啊，佢啲人嚟咁講，即係點樣啊？淡你同啲 即係都聰明到某一個程度，但係咧個思維個邏輯同一般人唔同咯。 跳躍都好緊要。 係冇錯。 即係 非線性邏輯 ，OK， 跳躍式邏輯。 不過佢好過癮嘅喎，今日有個人舉個例子咧，即係完咗之後咧，大家喺度討論咧，佢就話： 有時佢睇病嗰時候咧，屌佢睇完聽完聽完診，同我病咯，你死得噶啦咁樣。係、哎。佢係咁樣直接嘅喎、哦，佢而家就將佢同醫生嗰套，屌你咪推落嚟呢度。 係冇錯。 跟住佢有一次又都好笑，就係咧有啲去到地區，屌俾個市民好似啲圍繞阿伯咁，屌你老母，你咪柯文哲咁。跟住佢一號都唔出聲，俾你屌完之後，知唔知佢講咩？阿叔，你有腎病啊？我而家俾個電話你，唔係俾個電話你，你去睇個醫生。點知原來真係睇完之後咧，確實嗰個阿叔原來有腎病。即係話佢一路俾個阿叔屌頸嘅時候咧，佢 一路觀察緊睇緊病。 屌、哎，好笑啊！ 望聞問切。 系啊， 神病唔同噶，讲嘢同我本唔同嘅。 同埋个样系睇到，块可能块面咧，即系我哋唔识啦。 唔识嘅， 系嘛？喂，所以佢个人嘅，即系有时你呢啲咁嘅嘢咧，即系令到啲选民咧，即系好惊讶。 系 嘛？好神奇啊嘛，同一般嘅政客唔同。而呢一个同社会基础有关，台湾。 嗯。OK， 喂，咁啊，即系讲台湾讲到都差唔多啦，系嘛？我哋都要翻翻去香港噶咯，大佬。 使唔使第三节先？ 讲到离晒地，好啦，下一节翻。